好，欢迎到我 Tartan Yellow 呢 part 咧，就本两星期最大单嘅日日发生了 Epic 大战 Apple。 本来我哋谂，我就同杰阿提，我谂住系咪上个礼拜讲 Q 咗佢，但系因为单嘢 一路有新料讲啊 ，keep 住有新料出吓，所以嗱先讲啊，仲有啲咩新料，再我哋冇提到嘅就请敬请见谅啊。 因为而家总之就以八月尾为准啦，即系暂时应该都系而家咧都仲喺有排搞呢单嘢。好，我哋杰特。 啊，冇人啦。 嗱，首先讲咗先，就八月中到咧 ，Epic 咧就宣布Epic 咧就宣布就话， 你俾我讲个少少背景先。即系我谂大家都知道，呢个 Apple 个 App Store 系会有分成，系有分成噶嘛，大家都知噶嘛。 三成， 即系 公价、公道价呢个系 Apple 收三成，咁啊你提供者收七成。咁啊，三成多唔多咧，就见仁见智嘅，因为Apple 一路都宣称佢话呢个数系合理的。 补充下，呢、這个基本上系公价嚟嘅，因为我所知道 Google Pay 都系嘅 ，Google Pay 又系 ，PS Store 又系 ，Steam 又系，总之基本上呢个公道价嚟嘅。 有微妙有少少分别嘅，因为扣税唔扣税啊嗰啲嘢有少少分别，不过都系七三比，系黄道数嚟嘅。咁啊，然后咧就亦都因为咁咧，因为佢呢个咁样，亦都因为咁咧 ，Apple 系封杀所有唔经过 App Store 嘅交易嘅，即系因为佢你喺现 game 买嘢咧，以前咧你仲可以话入啲曲入去，然后可以换嘢噶嘛，呢啲嘢而家唔见晒噶啦，因为咁样等同于你喺等同送，因为佢等同喺现 game 入边去买，喺应该唔要经过App Store 去消费，然后得到道具，佢就禁呢啲嘢嘅，所以佢俾人发现咧就基本上系斩立决嘅。我未 见。依间嘢咧其实就咁样，就系 Apple 喺 Epic Games 咧就喺八月中咧就 cut 咗佢自家侵咗佢嘅神主牌叫蔡英雄里面内购嗰个 function， 因为咧。不论喺Google Pay 又好，或者系iTunes Store 又好咧，你咧要做咧，你即系卖嘢嘅话咧，一定喺里面做内购嘅，即系话你俾钱去赚。咁咧就分七就咁讲啦，七三分，咁就官方收翻Apple 收翻三成，即系上架费啦，当佢做。咁咧 Epic 咧就抽起呢个功能，就叫，然后咧就喺佢自己官网度话，嗱，你嚟我度俾钱唔经 Apple 咧就八折。咁咧就等啲人咧就过去唔知 Apple 就过去直接俾钱，咁你做啲咁嘅嘢 ，Apple 二话不说 cut 再下载，跟住好啦，咁 Google 都照 cut 噶啦，但好嘢，佢就唔搞 Google， 就搞 Apple， 就告 Apple 话佢垄断，话佢你占你市场占咁多。你而家用你即系垄断啦，然后就 唔系佢要求颁令呢个临时禁制令，就系、是、禁止佢停咗佢个开发者账号，因为佢系停止佢开发者账号。 未去到住，首先佢就总要个案段就叫佢要之后上架，即系简单就跳 Apple 机，咁 Apple 就话知你嗱，你玩嘢啊嘛 ，OK， 我即刻停咗你 account 开发者嘅账号，而呢个动作咧就已经喺8月28号停咗啦，啱啱最新消息，今朝录音嗰朝早起身见到停咗啦已经，然后咧 喺停之前佢系申请咗临时禁制令嘅。佢就禁因为临时禁令呢就相对嚟讲系比较宽松嘅，法庭考虑嘅其实唔系边边有理。临时禁令同禁制令有少少唔同。因为佢讲緊嘅系，因为如果你因为会睇到边边系主动的，因为呢件事喺下架呢件事上面 ,Apple 系做主动㗎嘛。咁佢就会话喂你嘅主动行为令佢马上就蒙受损失喎。咁令佢咁佢一个蒙受损失方，咁似乎系比较有道理去，佢唔系话佢件事本身做得有道理，而系话佢似乎系一个佢系有得拗嘅情况下，即系件事有得拗，而佢蒙受损失，所以佢就话延迟呢个下架嘅要求攞个禁制令，咁啊要求苹果就暂时好短嘅，因为临时禁制令通常好短嘅，咁啊两个正式禁制令或者系上咗法庭之后。就再由法庭再决定嘅， 好妙嘅 临时咁嘅人系拍咗出嚟嘅， 好妙嘅。 点解去到28号先真正下咗架咧？就因为个临时禁制令完结啦。 嗱，讲埋先，首先就 Epic Games 咧就系佢喺佢咧就控告美国苹果嘅反垄断法，佢讲就系话佢利用叫喺不合理不合法限制阻碍市场发展。好妙就系佢话 Apple 虽然 iOS 市场咧占嘅市场比率唔高一成度啦。但系咧，佢市场赚钱嘅比率高，咁算垄断咧？ 跟住咧， 我覺得佢係咪話佢係壟斷咗 Apple 裝置嘅市場？因為你 Apple 上面你幾乎 係啊， 即係你同 Android 唔同 ，Android 咧就係你喺你用 Android 機，你唔一定要用 Google Pay 噶嘛。 你可以唔係你唔係應該講就係你可以直接下載 APK。 你有好多方法啦，允許你好多方法啦。 咁佢咁咧，佢最怕喺只 game 裏面識自己條片，就用一嚿用 Apple 個經典嘅1984廣告諷刺 Apple 自己成咗大Big Brother。咁呢 Apple 呢就爆佢大鑊，就爆佢话其实呢做之前呢佢已经上嚟呢就同我私底下讲数，话一系你就俾我开，一系你俾我直接即系唔使经理代购，一系你俾我喺 iOS 上开多个 App Store 喺里面卖 game， 即系简单佢就系咩都系唔想俾钱。 又唔系完全唔想俾嘅，佢想咁佢拗其中一部分就系你俾少啲咯，你 30% 太多喎。佢其中一个要求就系、是、喂。你做咗乜嘢啫？个 server 系我嘅，维护系我嘅，更新系我嘅，系嚿钱系先经过你，再落我度，但系嚿钱系冇必要地经过你噶嘛，经直接落我袋都得噶，只不过你要抽水，所以你先要先袋咗你个袋度啫嘛。即是话 Apple 喺呢方面，除咗架咗个 App Store 平台之外，系冇做过任何嘢，佢咁样宣称啦。 系啦，阵间呢个阵间我会讲嘅。 咁嘅情况下，你就唔应该收三成咁多，你应该收少啲。 但 Apple 讲话就系、是，喂，当初我。喂，唔系讲就系、是、我白纸黑字写到明噶啦，我冇困你噶、哦。一来就系、是、我几时话唔系，我几时话过我个 app 就开放噶。我入我间铺头摆，嗱，应该要俾啲上架费，应该噶老讽噶啦。我又冇呃你，白纸黑字写到明。 而且佢都道德上佢都话，喂，我唔系净系放个平台喺度、哦。嗱，我要帮你审批啦，要做 support， 要支援啦，啲客嚟屌我，我要受啦，食咗黑卡我要吞啦，佢讲即佢系咪提到咁多嘢我唔知， 但 总 之 佢有提到，佢有 Apple 就话到明就系、是、你唔好扮唔好假仁假义扮晒大嘢，唔好 我 30% 总之就收得公道的， 咁咪就系你唔好扮晒，你唔好懒系白反垄断扮晒大嘢，其实你自己其实 我懒 嘅啫，想搵着数啫，跟因为 Apple 就摆明居民就拖人落水噶啦，拖就呢啲Spotify 啊呢落水就话喂大家都唔妥气啫，一齐联结一致打 Apple， 佢好嘢喎、啊，佢净告 Apple 唔去 Google 喎、啊，一来就费即系估到啦，费事开两条战线，二来就系 Google 仲可以下载 APP。 呢个就系啱啱讲啊，佢点解可以告一喐 Apple 垄断，就是、因为你 Apple 入边基本上系冇正途嘅嘅 App Store 以外嘅方法，即系招逼啊，或者自己车嘅个车只 game 落去，唔系车只 app 落去系可以嘅，都可以做到嘅，但系唔系一个正途嚟嘅，即系你如果你做个开发，你系知你要自己车只嘢落去你部手机度做测试咧，好捻麻烦嘅事嚟，又而且仲系有限，有好多限制嘅，即系所以佢呢个就话佢 Apple 就系垄断咗呢个 Apple Drive。即係或者基本上就係 iPhone 啦嘅市場，而 Google 冇 ，Google 就冇嘅，所以佢就告呢邊唔告一邊。 係啦，嗱咁好啦，咁咧你話你佢周圍拉攏啦，咁其他公司就象徵性地回應支持你嘅嘢，但係即係咁講，你打交你打贏咗咁咪分咯，但係叫我落水啊不了啦。 因為其他廠商就點講啊？即係無論佢攏係咪敢攏不隱言都好啦，都係想即係因為呢件事。打到結尾嘅肯定唔會 Apple 最多知唔知啊？佢最好你就 Apple 唔使，從此就唔使收錢啦，咁啊最好啦，即係想從你個心啦，當然咁啊最少收少啲，我哋都有着數，我哋可以搭順風車。 但你叫我同、就是、你，但係叫我同你一齊坐埋同一條船同 Apple 開拖啊？冇 你叫我幫你入油啊？咁啊免了。 而且好啦，跟住 Apple 就再嘈，好，我停埋你個開發者account，同埋唔準你使封間一陣。封你人 Mail Engine， 因为 Mail Engine 咧系用咗好多Apple 嘅 Department Kit 嗰啲功能嘅，即系话如果 Apple 唔准你用佢个开发佢个开发套件，咁咧 Unreal 佢最 系 Unreal 嗱，首先 Unreal Engine 即系我哋一般译做中文台湾译做幻象引擎，中国译做虚幻引擎啦，系一个 Epic 开发嘅 超强大嘅游戏 引擎嘅。你其实你而家见到嘅好多游戏都系幻象引擎走出嚟嘅。 包系列咪咯，而咩面包系咪咯？ 仲有最近少少咪對馬戰鬼都係啦， 係咯， 即係你即使你係 feel 到嗰陣幻想引擎嗰陣味啊，嗰陣油淋淋嗰種味嘅，即係啲反光好 Q 勁啊，嗰類，即係佢就你 feel 得到嘅，佢就喺業界係非常數一數二。Epic 其實最大嘅業務並不是佢自己本身嘅遊戲，亦都唔係咩係呢個幻想引擎嘅授權，因為幻想引擎佢第一要賣要錢啦，套件要錢啦，當然唔貴。咁跟住你開發好似唔知幾多銷售額以下就唔使錢嘅，好似幾多銷售額以上佢好似抽 3% 定幾多建議 1% 我唔記得，總之抽個位數 percent 我印象中係，即係佢都有抽成嘅，但係佢個抽成就低好超多。咁當然你知道呢個一隻遊戲引擎只係佔咗好，只係佔咗一部分啫，雖然都好重要嘅一部分啦。即係咁佢話咁啊，咁你所有用佢話所有用幻象引擎嘅全撚部唔準嚟。咁啊，呢个咁啊，结果就告上法院，呢件事就一夜告上法院度。我唔知法院做得用，今次法院判得咁 Q 快。佢当初见到告上法院嗰时候，我谂紧，哇，最少都拖翻一年半载啦。 而法院嘅讲法就是首先 Apple 唔应该停 Unreal Engine， 即系唔应该停你嘅 Department Kit， 因为Unreal Engine 咧系用咗好，应该用咗相当多关于 Apple 别提出嘅 Department Kit 嘅。咁 Apple 你唔提供 Department Kit， 即系 Unreal Engine 又唔用得。咁 Apple 又嗱。Apple 就唔可以用封殺 Department Kit， 即係話你可以人哋可以繼續用 Unreal Engine， 但係Apple 亦都唔好拿呢件嘢嚟嘈。即係如果我翻譯最簡單翻譯就係話，你打還打，唔好燒其他人，因為咧 你兩個打爆佢就， 因為 咧 兩個人一燒封 Unreal Engine 咧就冚家富貴嘅，起碼因為雖然相比嚟講喺iOS 上面咧 Unity 嘅 Engine 咧比較多人用，但係交唔機好多㗎。你封殺 Unreal Engine 嘅話就真係難聽，嗰陣時獲熟嘅。好多人咧就拗爆头 啊！呢、這个手机上面的确系比较少用 Unreal， 但系呢个 加多到不得了啊！ 加你飞捻上多咗呢样个嗱呢件事入边咧，其中一样咧就歪前少少，有啲花生，有啲戆居，即系咧你呢个Epic 同 Apple 打起嚟啦。咁你 Apple 你系咪应该打狗要睇主人啊？即系大家都知道 Epic 其中一样俾人不了嘅，除咗佢个 Epic Store 之外，就系、是、其中一样就系佢个。写几 percent 我唔记得咗， 当四成啦。 吓，总之佢上边嘅老豆大股东系腾讯嚟噶嘛？即系你打狗你都睇主人啦。而且最紧要系乜嘢咧？你唔系同个主人，你即系你唔系打狗打埋主人噶。系乜嘢咧？因为 Apple 啱啱嗰个7:3比咧，并不是黄金率来的。呢个 App 中唔准有 App Store 中唔准有 App Store， 即系你唔可以开一个 App 入边有 App Store 呢个禁令咧，亦都唔系黄金率来的。系有可以绕过呢两条例的。 嗱，首先 咁我谂大家已经估到个对象系乜嘢啦？腾讯系第一，佢有 app 中嘅，佢有内建嘅内购系统，系独立于 Apple 嘅。第二，佢同苹果嘅拆账并不是7:3比，即系咧，我有啲怀疑 Apple 之所以够胆开啊 Apple 拖咧，就系、是、喂大佬，你同我老豆。就我当82啦，你同我老豆就82比，我就7:3比，黑我晒呀，即係唔得，我要同老豆一样，你都要降返低佢，你都要俾我咁样做，即係我觉得即係你哋可以话可能係纯粹巧合，呢位后此故因此嚟嘅，但係系咪好合理先？我呢个推论系咪好合理先？ 不过有一样就首先嗱讲下先啦，首先其实呢绕个 Apple 个绕个 Apple 付费系统系有嘅，就最简单 Spotify 以前咧系而家系要经，但系而家咧 Spotify 咧就已经冇咗内购啦。 当初都告过噶， 系啊，但系而家咪你而家你都系网上俾钱，而家唔绕过去啦。只另一种比较蛊惑啲，另一种咩就方法就系咩，去YouTube 咁样。YouTube 咧，如果你有 iTune 俾钱嘅话咧，系贵过你喺网上俾嘅，即系讲紧就系我俾咗三成，嗰三成就打翻落去条数上面，咁 Google 冇收少钱咯。咁你讲就你觉得俾多啲钱啱嘅，你咪俾咗三成，你咪 iTune 就俾钱咯，咁样嘅讲法就系、是，即系佢嘅理论啊。其实亦都有唔少呢啲所谓叫做提供服务系绕过用呢方法绕过咗 Apple 嘅，即系话讲就系其实有数讲嘅。问题就系、是、Apple 条气唔顺就系、是、大佬啊， 你同我倾，你好地地同我倾，我或者会同你倾嘅。 你讲，但系你讲唔掂数打死，你讲，但系问题就系、是、你而家讲唔咩？你讲唔掂数，即系你先斩后奏，同埋你嘅理论就系、是、大佬啊，佢 Apple 讲法就系、是。因为iTunes 因为 iOS 嘅市场赚钱都比较多，所以就叫垄断。喂，大佬啊，呢、这个系咩逻辑嚟噶？即系话按得钱多，所以我垄断。我答问就系、是、一，首先市场上唔止 Apple iTunes iOS 只占一成嘅啫，因为几多印油机大家知噶啦，又唔系一来冇垄断，二来就系、是、咁喺我间超市里面，你入嚟俾麦威费好公道啊，我又冇呃你嘅，我又从来冇话过开放嘅，跟住而家又诈型讲唔掂数，跟住你先斩后奏，就唔俾钱。喂， 讲唔通嗰样嘢，所以最近，所以咧个法院嗰个法官就话咯，喂，你自己攞嚟做 Epic， 即系 讲讲，你自己真系自己作成嘅，即系讲因为屌你啊，呢个你特登撩交打，你跟住话人垄断，你有冇搞错啊？ 呢、這个就呢、這个系关于佢嗰个禁制令事，因为佢系申请咗临时禁制令，亦都申请咗正式禁制令啊嘛。正式禁令就嗰阵时佢就 ban 咗佢，佢入边因为佢入边包括两部分嘅，一部分就关呢个幻象引擎事嘅，亦都另一部分又关于佢个开发者账号嘅事嘅。所以咧就法院就颁令就唔准呢个幻象引擎就唔准禁止佢。因为咁样就系一个报复行动就唔准，咁但系咧就呢、这个下架你个 下架停你开发账户嘅话咧，就你嘅问题啦。呢、这个就呢、这个纯粹系因为总之你唔喐得 Unreal 嗱 Microsoft 又出声嘅，就支援 Epic 抗争，就话到明就系 Unreal Engine， 即系讲就系你唔喐 Unreal， 佢纯粹做咩？嗱，你唔喐 Unreal Engine 咧，我就冇所谓嘅，你玩打爆佢，喐到 Unreal Engine 喂大佬啲大棒嘢搞冇搞大家搵唔到饭食啊，你要打还打。因为最麻烦，因为最大镬就系 Apple 一停 Unreal Engine 就冚家富贵，太多太即系影响太广泛，地狱炮嚟嘅，太多人受影响，所以一出到呢招咧，其实 Apple 太到濑尿，佢系冇佢即系 Apple 硬系要同你即系出佢，所以唔系点解即系搞到就系、是、嗱、出嚟劝交，其实即系不如 Microsoft 冇其他就劝交嘅，喂你玩还玩就轻手啲咧，唔好 搞咁大镬，唔好搞咁大镬 系咯，大佬喂我关我咩事啫？唔好害我啊，大佬，同埋就系、是、因为如果取消 Unreal Engine 嘅焗啲人讲 Unity 啊，其他 Engine 嘅话咧，一走咗就大镬噶啦，所以其实 Epic 系真呢个系冇得系叫做咩 ？Epic 好咩 ？Epic 真系吓到濑尿嘅。 因为换引擎其实系一个连根拔起嘅严重行为嚟噶， 同埋就系 Apple 有 Q 本钱咩出 Unreal Engine 啫嘛，你个嗱，听我你真正嘅镜头主牌。 咁你咁佢嗰只 Unreal Engine 亦都好咩，亦都真系好黄牌嚟噶。咁 唔系仲有一样嘢，其实好甩衰嘅。Apple 当初咧就讲 Stream 收三成唔妥，即系自己搞个 store， 跟住又流出又啲保安问题 check 嘢啦。 即系佢做得几衰咧，就另一回事。但系佢因为佢想通过呢个破坏市场行情去抢占市场，即系佢美名就系话呢个解放用户啊乜乜七七，即系咁我谂都系其实都系抢市场啫。即系佢其实都用其中一样其实经常令人好反感嘅地方咧，即系有时系会令到玩家令到大众啦，唔一定玩家站喺佢嗰边咧嘅就系讲紧，其实佢好多时其实都督得到咧啲大众嘅其中一部分心态嘅，即系譬如 App 开发者其实俾 Apple 食三成咧，个个都系有即系有苦自己知，即系。最多觉得嗰啲数系多嘅，但系冇办法噶，人哋做生意系咁样做，咁我又唔可以唔喺 App， 唔可以唔喺 Apple Store 上面上架啊。 嗱，有一样，不过有一样嘢嘅，咁佢其中有啲，因为我喺网上睇到有人讲法就系话，以前话而家 Apple 而家 App Store 里面咧，太即系讲就系以前咧去 App Store 咧就你可以做宣传啊 ，click 卡嘢，但系而家唔使宣传，有时好似我又大到好似 Epic 啊呢咁嘅公司，我使乜靠你宣传啫？喂，我唔靠你宣传，我摆支基本上面，你仲收我三成，喂，咁过分。但系有一样嘢嗱，呢样嘢同埋有一个即系有人咁似嘅讲法啦。另一个讲法就系话，喂，你即系头先阿梅就讲啦，你摆 game 嚟啫，维护 care 嘢同我做啫，你只不过提供个场，我点会收三成？喂，过分咗啲，即系佢呢个讲法就系、 是，即系等于麻雀馆抽水系抽5% 啫嘛。即系当然佢做嘅唔止麻雀馆抽水咁少事。 首先就系、是、第一。你依App Store 由当初冇人用，到到而家咁赚钱，喂 Apple 喂边个经营啫 ？Apple 大家互利，咁我觉得呢啲嘢同开发者同佢哋之间系互利互利噶嘛。 系啊，喂 Apple 去融咗 Apple 辛辛苦苦建立咗个 market 出嚟，成啲手机出嚟 ，click 卡嘢就讲真就系人用咧，就用 Apple 就贪佢个稳定，唔使烦。喂，大佬啲嘢全部都 Apple 做出嚟，喂，我啲嘢唔使做噶，你讲开发嗰啲嘢唔使钱噶，大佬。 呢个另一样就系、是，虽然呢个 App Store 或者 Apple 啦，对呢个开发者系好閪嘅，但系亦都因为部分因为咁，使用者咧喺 App Store 上面系相对比较放心嘅，相对啦吓。 唔系一样就系有关就系你话退钱啊 ，kick 卡嘢，即系呢样嘢，即系关就系你所有咁古灵精怪湿鸠麻烦，全 Apple 盘尾帮啃晒佢。你讲呢嘢又唔系嘢嘅，然后你谂住自己食咗佢，同埋最黑人憎就系咩咧？你喺你宣称话扣咗三成咧，退翻俾用家，咁用家平啲，但系等先，你官网收8%啫，咁 Apple 收7%，咁攞咗10%去边度啊？ 代咗咯。 我屌你老， 之后睇我就发，我真系睇佢就系、是，喂，你食食屌你，之后食多食多成嘅啫，咁叫咩平啫？我顶你个肺。 所以咪讲咯，佢其中一样咧就系佢好中意鼓，佢好中意都好擅长鼓动群众。但系问题咧就系咧，佢往往就系好明显地，佢鼓动群众嘅背后咧就系为咗自己利益嘅。即系佢冇佢，即系又唔系话真系点讲，唔系话真系唔得嘅，即系咁我有利，咁啊使玩家有利，系你 Apple 冇利啫嘛。即系咁啊，我哋几方阵线嘅有利，你敌人又冇利，咁好正常。呢、這个对抗性啊，系好正常嘅。问题就系、是、你冇讲到自己咁高大上，冇讲到自己咁正义凛然啦。佢好几次都系嗱，佢攻击 Steam 嗰阵时系咁跟啊，话咩诶佢 Steam 绑住玩家好唔自由啊，垄断啊，乜乜出出。即系话佢话即系大义凛然啊！我哋而家要我哋呢个革命起义，我哋要推翻 Steam 嘅垄断王朝。佢好中意讲垄断嘅，好中意话人哋垄断嘅。 我顶你个肺啊！咁你买人啲买游戏独占几多年？你 Epic 啊，咪因周围买啲游戏咩独占几多年？ 所以咪话佢讲得好大义凛然，而好明显系佢入边实际行动嘅。 你要讲好大义凛然，但系好快俾人一巴冚落去。 系佢根本就冇办法掩饰佢实际上系利益驱动嘅呢件事，即系佢讲唔过嘅。尤其是因为我啱啱你讲，即系啱啱都提过，你一讲数你就知啦。咁你话佢 Apple 收多咗，剩翻你应该要俾还翻俾呢啲嘢俾佢。咁你系咪应该照收七折啦？ 八折喎， 系咯。即系中间有啲少咗去边咯？ 少咗咯。即系讲条佢讲唔你讲唔通啊嘛。你同埋一样就系、是，首先就系、是。你垄断人哋讲到明嘅啦，因为人家讲明唔算整蛊，话 Apple 讲真入咗 Apple， 人家就系、是、我摆啲货喺呢间超市度卖，超市个经理同佢讲明嗱，上架费几多几多，咁收咗几多几多，呢样讲到明噶啦，讲明唔算整蛊。喂，你唔能够话摆咗呢度之后话，因为我件货好好卖，跟住讲明后收上架费，唔得喎，上架费冇得减。 唔系，其实佢要丢，我觉得系 O K 嘅，但系呢个咁样， 即系其实 咁样公开夹住全世界去丢咯。 系你系最黑人憎就咩？嗱，你就因为系夹其他人上马，系为咗你嗱，应该就为咗你嘅个人利益，跟住将全世界拖落水，有搞错啊？ 即系相对嚟讲啊，虽然可能佢做唔到啦，佢打 Steam 嗰下咧。都冇咁黑人憎，冇咁核突啦，应该系话，虽然佢有嗰啲独占嗰啲都系难睇嘅，但系你又要用人哋个台，你又要屌人，呢样真系好，呢样真系好讲唔过去，因为就同 Steam 系，我唔爽你，咁我另起一家走去对冚你，然后杀价竞争去怼鸠你，咁消费者系或者小开发商啦，即系得到利益噶嘛，即系当然你都有，咁啊大家都有利益，咁就 OK 咯吓。但系而家唔系喎，你净喺度叽叽格格聊三聊四啫。 同埋一样就系、是，喺呢个时间面，你腾讯即系嗰阵就指全世界都可以肥紧中国嘢，你腾讯旗下 Epic 你咁高调开拖，咩？你其实搏咩啫？又想搏埋连腾讯关系啫？ 应该咁讲，如果系两年前呢单嘢咧，可能 Epic 嘅声势会强好多嘅。但如果呢单事发生系两年前，即系 Epic 仲未个袋仲未臭啊。 而家有一样就系、是。出传紧就系好多人喐紧，咦？睇先，唔系话，演黑白，睇先，唔知系我睇错咗，因为我啱头先睇新闻就系演演 Marvel 黑豹里面嗰个演员啊 ，Charlie Boseman 就43岁大肠癌死咗 啊。 系啊， 上个礼拜嘅新闻嚟嘅， 啱啱睇到，唔知系咪啊？我啱啱见到张新闻咧，8月19号嘅。 你讲啱啱睇到，我以为你以为 Epic 嗰单嘢 唔系，啱啱就系报咗特殊新闻啊！即系而家讲埋啦，因为其实依家都系新闻咧，讲埋就系、是，总之总之黑豹嗰个男主角就走咗。 我除咗我都唔知俾唔到咩反应。 因为我一路睇新，因为很料就见到我个 Twitter 一路去见到一单系上几爆新闻啦。咁 OK 啦。咁即系暂时呢单嘢，我哋有机会再讲啦。都其实都唔关咩事。 基本上都系你讲，如果要讲嘅都系。 系啊，总之就系、是、总之有一个演员死咗啦，系大肠癌嚟嘅。 好啦，咁我哋单嘢我哋讲翻清楚先。而家 Epic 嘅要求就两个，第一就系、是、唔好封晒佢个咩啦，唔好封晒佢入面啦。第二就系要求呢、這个要蔡英雄上翻去 App Store 啦。咁法院判佢嘅结果就系、是。佢唔可以要求呢个要求要蔡英雄强制上，唔可以强制要求 Apple 俾返佢上架，佢认为佢唔应该咁样做，但係佢亦都强制要求 Apple 唔可以走去搞 Unreal， 大概咁样意思，即係法院嘅判决就一人一巴囉， 咁啊，咁啊，应该都差唔多啦。 差唔 呢 多啦， 单 因为其实而家呢单嘢其实都几，即系叫咩叫无啦钱攞嚟叫嗱，应该就系你无啦钱攞嚟衰。 我觉得唔一定系无啦啦，真系我真系严重地怀疑佢系见到腾讯有得咁样嘅待遇，咁我自觉得自己都可以有咁嘅待遇。即系虽然如果我系佢 Epic 嘅话，我个正确做法应该系同腾讯嗰边商量。嗱，可唔可以同我呢边捆绑销售，反正都跪开噶啦，你都占咗四成利润，即系我有利润，你都有利润噶啦，即系我赚一蚊，你有四毫子，你落你会有一袋，咁咪同腾讯讲，嗱，你可以同 Apple 私下下，即系你都咁多系有自己嘢啦，咁咪唔争再多埋一份，咁或者就可以搭即系买鱼搭鱼嘴，搭 Q 埋你 Apple 落去。咁啊，Apple 未必唔得嘅，呢啲商业 deal 嘅啫嘛。啱啱都讲过啦，其实好多又唔系真系非常多，但系数一出嘅例外噶嘛。即系 Apple 唔系死，唔系铁板一块唔俾你倾嘅。 我 即系 成日 不过 咁讲咧，就系 呢、 你正正经经同人讲讲唔掂数算，咁我冇计啊。但系你唔好，即系你唔好大意咁，明明拖，应该就系你打人打，唔好拖埋全世界落水，又扮晒嘢，又懒系正义使者，懒系争取自由平等，又计埋条数，全世界都知道你今次毁自己。喂，大佬啊， 我觉得今次最难睇嘅地方就系连一般玩家，即系俾应佢想鼓动嘅对象。都睇穿咗佢咯， 依下先乞人憎啊！嗰下 即系等于即系呢个场外乱斗咁解啫。你有冇拉人落去场外乱斗？ 唔系 即系 唔系乞人就最唔系你话你打出个场外乱斗唔紧要，但问题就系、是、你系跳咗落去拉啲观众嚟，拉观众嚟挡一挡子弹顶你个花。 即系场外乱斗其中一样就拉观众嚟挡啦，屌你啊！即系呢啲，但系当然系你。知道嘅观众啦，知情的观众啦，所谓观众啦， 所以结果就结果就所以就我话个法官讲啱嘅就系、是，你两个打还打，就唔该唔好累街坊，你唔好拖人哋落水 ，Apple 都唔好拉埋啲人落水，咁你两个打咪就可以打咯，依官司讲真大把啦，同埋最紧就系 Apple 话到明嘅就系、是，嗱既往不咎，我又小大事化小嘅，总之你要加翻内购呢个功能落去嘅话咧，就冇事发生过，好简单就是、Apple 一直都要，因为嗱。你讲唔使讲咁多废话，总之加翻你个内购功能落去，即刻过翻，即刻当咩事冇发生过，继续只 game 可以继续出。你唔加掉级吹啊！ 即系咁，我觉得好合理嘅。呢个时候我梗系同你撑到行噶啦。你原本同我丢啦，我仲可以谂一谂，睇在你老豆份上。而家咧就你而家咁样，我如果我咁样俾你过，咁咪全捻部世界都再嚟咁样造反。咁啊，教嚟每个人嚟搞一搞我，仲得了嘅？ 太唔合逻辑，太唔合理嘅啫。唔系，即系打横嚟，我觉得就系讲嘅就系你而家打横嚟，同埋就系太完全你个系连一般人都即系平时有啲唔帮开 Apple 嘅人都觉得就系、是、喂你好过分喎呢单嘢。 我觉得好简单，呢啲你私下捻掂佢吓，大家嗱，我召开翻个我召开翻 App Store 个内购，然后就你收信少少。即系冇收足三，冇收三成咁多，收顺少少，咁咪有人退一步算啦。 但系又话我唔先斩后奏， 讲数就系咁噶咯。 就系咯，你先斩，因为黑人憎就先斩后奏啊嘛。你夹硬仲要呢条片，同埋佢有 stream， 你当 stream 我哋知，同埋你成日话垄断乜乜，我顶你个肺啊！你自己咪呢个垄断，咪买咗人啲 game 成年嘅毒剑拳，买一堆 game 嘅，咁你嗰啲唔系垄断 啊？我个 friend 而家日。隔日咧走去屌 Apple， 因为佢玩唔捻到 Hitman， 因为佢死都唔肯用 Epic Store， 但系佢又想玩 Hitman， 但系 Hitman 就 Epic Store 一年独占，即系你玩一隻新 game， 你要等成年之后先买到，先玩到，即系，虽然佢就即系话，即系呢啲就其实都系明买嘅，只不过就系、是、你用损害玩家嘅方式明买，咁啊抵俾人屌噶啦呢啲嘢，系咪咁啊先？ 咁系，好啦， 即系整玩家好简单啫，我想玩平快靓正最简单啦，啲玩家要求好简单嘅啫嘛，你点打你嘅事系咪啊？即系你冇损害玩家啊嘛，最紧要系， 即系我人冇拖人落水嘛，但系佢最黑人憎就拖人落水啊嘛，即系 好啦， 你 重复屌咗好几次噶啦， 即系拖人落水又系黑人憎啊嘛，好，咁其实今个礼拜呢单，因为其实就有，我谂都有应该有排啦，应咁讲啦。Apple 跪低迟早问题， 我觉得我哋应该会跟进报道一次到两次就可以跟进完嘅，因为试打一边好快跪，应该系握手宴，就系、是、 我应该 Apple 会跪低，然后诈低，例如讲数， 系咪睇点叫跪低啦？总之就系、是、 因为之前都讲过啦，这个内购系死规矩嚟噶嘛，几乎系死规矩嚟噶嘛，你即系所以佢应该系照唔俾你自己绕过去，照要你内购，但系收信啲，因为佢而家最惨系，喂，你觉得条数唔信，但你一毫子都唔分俾我，咁会唔会有少少过分咧？即系调翻转讲啦，系咪先？就算我当我你啊大义凛然正义喺你方面啦。你一毫子都唔俾翻人喎，你系人哋就上架，但系一毫子都唔俾翻人。你话降到几多成，你自己慢慢调翻佢。 就嗰个讲数啫，你唔好总之就唔讲数，因为呢啲嘢好啦。再来再复啲头啲动论。好，咁今个礼拜就差唔多啦，睇下次再有新消息再跟进啦。好，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